地方向前。如果你发现你还要留恋，就像你不愿丢弃的相片。你心中的我还隐约约枯坐在窗前，一个刻满诺言的明天，爱上一个人即使他不再出现，也不愿抛弃最后的情愿。纵然是时间地方向前。如果你发现你还要留恋，爱上一个人其实他不再出现，也不愿抛弃最后的情愿。纵然是时间 还记得在两年前我们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，我们很开心的大喊我们一起做到了。非常感谢各位一路陪我们到现在，一起完成了许许多多的事情。最后已经没有很多很多的遗憾，非常愉快跟各位一起度过这三年。很久没有再听到大家一起大声的喊我们的团名了，数到三，一二三。